次與外國的領導人對話。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發生自殺式炸彈襲擊，至少28人死亡，超過70人受傷。事發在巴格達中部一個二手衣服市場，當時有大量行人，兩名施襲者混入人群，其中一人扮身體不舒服，趁行人上前協助的時候引爆身上的炸彈背心，另一名施襲者在幾分鐘之後在人群中引爆炸彈，不少傷者情況嚴重，現場留下大量血跡，有建築物損毀，多架救护车到场，将伤者分别送到巴格达市内多间嘅医院。当局派出安全部队赶赴现场，封锁附近嘅主要道路，以防再有袭击。报道话，暂时冇人或者组织承认责任。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道云雨带正系覆盖广东西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风势较大，天气转凉。随后几日早晚持续清凉。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哥，佢哋都有成员做人爸爸啦。我队失败的成员都经历了身份的转换，由人的仔变成人的爸爸，这种改变也都触发了他们今次的创作的。回头用另一个角度去看爸爸这个角色。 有谁来救赎我？ 做个电视 Super Moment， 编曲有失败加上 J1M3， 监制有 Upper 加上 Super Moment。今个星期全新带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8位，乐队 Super Moment 播板堂。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 Cash 创作歌手奖， 铜奖 Serini， 银奖陈雷， 金奖冯允谦。 我们能出走，偏偏很沮丧，回眸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网上重温 ihk.hk。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哇，咁快嚟到啊！礼拜四晚，一月二十一号嘅星期四晚嘅敏感时刻啦，直播室入面有敏大人，仲有我茉莉。 茉莉好。 上个礼拜咧就讲呢个嘅外星太空，有冇外星人啊？ 系啊，你仲有啲料好多啊！今个礼拜可以继续、 啊。系啊，跟住我仲要特登揾多少少资料添啊！跟住之后咧，我 有冇 check 唔 check 到？拜登系咪外星人啊 ？check 唔到，暂时未 check 到，因为佢啱啱寻日先至接任做总统。所以未知住，佢未敢講住。如果真係嘅話，嗱，當然梗係唔知真定假啦。但係咧，我想講咧，雖然咧就未知拜登係咪外星人，不過UFO 呢樣嘢咧，就成日好多人唔同世界各地嘅人都成日話見到。 咁但係其實佢個界定咧，係好容易存在嘅，佢係不明飛行物體啫嘛。 係啊， 咁如果嗰個飛機奇形怪狀啲，你都係叫不明飛行。物體嘅係你唔明啫嘛， 係啦，所以其實有好多嘅 UFO 嘅目擊個案咧，即係到而家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説法嘅，有啲就會即係譬如美國嗰邊都話喂呢啲都只不過係不明嘅飛行嘅物體啫，咁唔知係咪真係 UFO 啊咁樣。但係香港咧，原來咧過去呢五年咧都有一個嘅數字有講到 呢個 UFO， 係啊， 喂你知唔知 UFO 應該唔知台灣定內地嘅叫法嘅翻譯係咩啊？ 叫咩啊 ？UFO。佢叫 UFO 系 啊 UFO 咁啊 UFO 咁啊英文好似好似 UFO 叫 UFO 同埋咧佢中文如果你就咁睇翻个字咧，好似好啱啊，好幽灵 系啊幽灵 浮浮咁啲嘢咁样 系啊咁啊， 我觉得几好啊，译得几好 系，我都觉得呢个如果系嘅话都真系好好。不过香港唔系叫 UFO， 都系叫做 UFO 或者不明飞行物体。咁原来喺上年咧，好得意嘅，因为原来咧天文台咧系要交啲报告咧，去俾呢个立法会嘅呢、這个特别财委会嘅议员啊，一啲提问啊。咁好啦，咁啊佢哋问佢喂，咁有冇一啲嘅 UFO 啊嗰啲查询啊嗰啲？咁天文台咧交出嘅文件，佢又讲原来过去五年入面咧，总共系有79宗有人打电话去同天文台讲，喂，我见到 UFO 啊咁样 吓咁 系啊，一五年到而家2020年，即系上年啦。有79宗，咁佢就话啦，撇除咗咧一啲嘅市民冇讲到喺边一个地区见到，系啦，咁啊，但系咧如果呢个冇讲到个地区嘅话，即系其他咧有讲到嘅话咧，咁咧边一区咧系旺区系最容易见到 UFO 嘅咧，咁样，原来佢就系话西贡区咧系一个旺区嚟嘅，因为西贡区咧。是总共呢有79宗入面呢有9宗呢就是有啲市民打电话去话我西贡见到 UFO 啊，咁暂时喺79宗里面是最多人喺西贡见到 UFO 嘅。咁好啦，第二个其次喺边度呢问题啊。 元朗 啊，真係 咁，你梗係空曠嘅地方先會見到噶啦。 係，仲要佢係連續五年都有人打電話上去同天文台講，我見到 UFO 啊咁，年年都有人打電話去講啊。咁跟住啦，佢就話分別咧，另外仲有其他區域咧都容易見到 UFO 嘅，分別灣仔啊、中西啊、南區啊、黃大仙、沙田、大埔、離島都有各一宗有人話打電話上話見到 UFO。咁原來咧睇到 UFO 喺香港啊。都个时段系多啲人系睇到嘅，即系天文台都有， 系啊， 系有讲，咁 佢即系特别一个时段系， 系啊，一个时间。 睇先，首先估日头定夜晚先， 系啊，系啊。嗱，撇除咗，有啲人打电话去就，我唔记得几点钟啦。有啲讲实时间嘅话咧，佢就有个统计嘅。 等我估下先。 好啊，你估下，上昼、下昼定系黄昏？上昼、夜晚定系黄昏？ 我会觉得是上周 黄昏啊， 黄昏啊， 黄昏有19钟啊，咁分别就是黄昏的6点至到7点59分是最多有19钟的，其次呢亦都是算是黄昏的，因为它就是4点去到6点钟这段时间。 我不证明 UFO 都要赶住塞车回家啊， 放工啊，放工啊，放工。咁但是呢为什么呢会叫做 UFO 呢？刚才都讲话不明飞行物体啦，咁但是呢很多人成日都会觉得 UFO 通常是怎么样啊， 好似碟咁咯， 系啦，咁但系咪真系碟咁样呢？亦都有好多唔同市民，有啲就讲过话，可能佢正方形嘅，有啲话佢立体嘅，有啲话佢成个波咁噶嘛。咁但系点解喺我哋咧，即系人类嗰个嘅 电影咯， 系啦，原来除咗电影之外，仲有一个嘅 事源，令到人哋覺得，即係所有我哋嘅市民就會覺得 UFO 一定係一隻碟形狀嘅咁。咁原來 飛碟啊嘛，以前叫 係啦。咁啊， 好少聽飛波 嘅。係都係嘅。咁跟住，因為佢就有講啦，即係頭先都講 UFO 即係不明飛行物體啦。咁即係指明就係話係一啲來歷不明啊、性質不明啊，但係空中飛行嘅一啲物體嚟嘅。咁好啦，咁佢就話啦，原來除咗電影、小說、漫畫之外咧，原來喺70年前到啦，有一個即係1947年，咁有一個嘅飛行人員，佢叫做阿洛德阿 Kenneth 啊 ，Kenneth 咧。佢就喺1947年6月24日，而6月24日而家系变咗做呢个 UFO 日噶。 6月24日， 逢6月24日。咁好啦，咁佢就话咧喺呢个1947年嘅时候，佢就揸住一个小型飞机，咁就喺美国嘅华盛顿，就谂住飞去呢个嘅亚基马啦呢一个地方。但系佢飞下嘅时候，突然间又觉得佢想攞一个奖金嘅报酬，因为嗰个报酬系有成$5,000嘅当时。咁嗰个报酬究竟系咩事咧？就是要找一架早前呢失去了中影的 海军陆战队的一架运输机。因为残骸大家找不到嘛，只要他找到的话就会有这个报酬$5,000的美金啦。于是呢他就去下这个的亚基马的时候，突然间就想下，不如去这个飞去第二个航道啦，就飞去刚才所讲啦，说不见了这架机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雷里二山。这个山那里呢，佢試過兜嗰個圈啦，兜完之後發現揾唔到喎，咁於是佢就翻去原本佢嗰個航道啦。咁結果咧嗰一日當佢啱啱想飛翻去自己原本個航道嘅時候，大概係嗰日嘅3:00左右，個天空佢話仲好晴朗，所以即係話所有嘢都好清晰啦。佢喺個飛機入面都睇得，突然間喺佢左邊咧，突然間有嘢閃過，咁跟住初時佢都以為係只係第二架飛機經過啦，都冇懷疑嘅。点知佢再望一望佢嘅右手边，有9个圆形嘅物体喺佢隔篱飞，9个。咁跟住之后仲要迅速地向头先佢所讲嗰个嘅雷里二山嗰个山嗰度咧就飞走咗。咁跟住之后佢就话啦，佢惊 啊，听到 系啦，嘣一声，无论喺你隔篱有9只嘢，圆形嘅嘢，佢嘣一声，跟住又突然间冇咗啦。咁于是佢又点样咧？跟住之后佢就话发现好亲眼，佢话佢好肯定嘅，就系见到咧一啲圆形扁状嘅物体，好似一只咖啡碟咁样嘅。咁但系咧，佢冇引擎嘅声，即系好静啦。估计佢哋飞行嘅速度亦都系好快，所以佢就呆咗。佢于是咧就将呢件事话俾朋友听。通常都系咁噶，朋友 啦， 或者朋友最八卦噶嘛。啲朋友咧就周围辗转讲下啲报章啊，啲记者知道咗呢件事，于是就报道呢一件事啦。咁佢亦都Kenneth 啊，坚持自己都系见到一啲咁样嘅物体嘅时候，佢周围去查附近嘅机场啦。 当时有冇手机拍低？ 系啦，但系佢 check 其他机场嘅时候，原来都有一啲机场嘅职员系见到一啲不明飞行物体经过。咁于是呢件事就越搞越大，越嚟越多人去发现啦。即系或者去留意呢件事啦，而最奇怪嗰样嘢就系咧，美军咧仲更加成立咗一队专队咧去搜查呢件事添。当时， 讲起 friends 某段戏，即刻可照演。默契这么好，无事情分你。教心吧，舞大赛似躺子当猪片，或许披上战如后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消遣？求上演那样战，就让单八卦是讲上半天。傻人聚首，疯疯癫癫。想化成烟吗？想合你挫折就当做笑点。有一次危及最微，才会变知己。无聊也也一起玩几世纪。说几个猥琐故事，谁怕当粗鄙？谁陪我去？ 这个俗世夸张假正经，活泼的真心才扮成好者。是你这张镜，只是这怪物掩映， 我终于 可以发痴高兴。明眸在剧镬中左倾，全场观众眼定定，扮到一半已是失控笑声。离魂大师走音歌声，不要剧本通通即兴，恶作剧对付冷清。 听过是 Janice 的新歌，歌曲名字叫做《低级趣味》。头先咧，我就讲咗 UFO 点解大家都会觉得系个认知系圆形嘅一只飞碟咧，就讲咗原来头先有个说法啦。咁、但系讲完嗰个说法之后好啦，咁啊关其他我本来想讲呢个五十一区啊，美国嘅神秘区域。咁五十一区又同罗兹威尔又有关系，而罗兹威尔亦都喺我哋香港之前曾经有段时间轰动一时噶嘛。咁、两者究竟有啲咩关系？而同 UFO 即系头先所讲嘅 UFO 又有啲咩关系？同呢个 Kenneth 有咩关系咧？咁我哋首先拆解咗罗兹威尔事件先啦。 你讲时地人士啦， 系啦， 个地就系五十一区啦， 系啦， 嗰啲人咧就系外星人啦， 系啦，全部嘢都。会一次过陆续讲晒嘅，咁好啦，咁啊 Kenneth 事件即系头先所讲啦，见到 UFO 圆碟形嗰个事件之后啦、原来咁点解会关罗兹威尔事件呢？因为头先都讲咗就系呢个6月24号即系 UFO 之日啦。咁原来呢一日咧就因为 Kenneth 见到呢一件事而报道呢件事嘅时候啦，所有有关 UFO 嘅信息。都会尽量佢哋喺每一年嘅 UFO 之日，即系6月24号就会有公布。咁、但系佢话呢，原来呢喺呢个其中一个好轰动嘅事，又同呢个 Kenneth 见到飞碟不明飞行物体关事嘅呢，就系、是、原来喺 Kenneth 见完呢个飞碟之后嘅两个礼拜，即系1947年嘅7月4号喺罗兹威尔市入面，即系美国啦，发生咗一个罕见嘅大雷雨 ,brom brom brom 咁啦。在这个附近呢，住在附近有些农场的主人，其中一个叫 William， 他说听到一下突然间比雷声更加大的爆炸巨响。于是呢他就第二天他就周围即是等雷雨走晒之后第二天、他周围去看看发生什么事，明明听到大声爆炸声嘛。于是他竟然发现他的农场附近有很多金属的碎片散到周围都系，咁于是咧，咁跟住佢就即刻就将呢一件事就话俾报警啦，话俾警方知，喂，我见到有好多嘢跌落嚟嗰啲碎片咁样，咁结果咧， 嚟嘅唔只係報警嘅警察，仲有軍人， 嗰啲 MIB 都嚟埋啦。 咁我就唔知係咪 MIB in black 嗰啲。 嗰陣時亦都唔知道有 NIB 未，因為1947年。咁佢就話咧，啲軍人咧去到嘅時候，竟然封鎖咗現場。咁結果咧，第二日嘅時候咧，佢哋美國軍方咧嘅公關部軍官咧，有個叫韓特嘅人啦，亦都同兩個嘅電視台同埋一啲嘅新聞報社發咗個新聞稿。咁佢就話，官方即係呢個軍方咧，發現咗一啲不明飛行物體，就跌咗落去羅茲威爾市附近嘅農場。咁好啦，咁啊同之前頭先所講兩個禮拜之前 Kenneth 見到一啲圓形嘅飛碟嘅時候。就大家就會愣埋嚟講啦，係啦，就會覺得喂，兩個禮拜前先見到，會唔會就係佢跌咗落去啊？咁就有好多呢啲説法啦。不過當呢件事即係頭先都講啦，軍方嘅公關部門出嚟講完之後咧，好快佢哋就即刻轉態啦。佢哋即刻咧就澄清走出嚟，佢就話其實冇飛碟呢件事噶咁。跟住佢就話跌咗落去個農場附近嗰啲 係咩嚟咧？ 只不過係雷達反應器。嘅一啲氣象球，即係話佢想睇雷達嘅一啲氣象球嘅波波。佢話只不過係因為有雷啊，佢砰咁跌咗落去。咁但係咧，因為太多人嗰陣時就已經喺度瘋狂地講緊呢個 UFO 同埋呢個嘅外星人啊嘛，所以就冇人信。就算佢點樣去澄清都冇人信。甚至乎咧，有一班學者同埋專家，包括就係當時好著名嘅物理學者，佢叫做弗里德曼。佢成為即係組成咗一 team 人去專去搜查呢個嘅羅茲威爾嗰啲碎片喎。咁結果咧，佢都話咧揾到一啲嘅證據。咁所以咧就話啦，根本上就得出嘅結論就係佢哋都覺得軍方係咪真係想隱瞞事實，所以先咁講咧？佢甚至乎話係曾經揾到一啲關於外星人嘅物體。 喂， 係啦，唔知係一啲物料啊定點樣啦。總之佢就話揾到啲殘骸， 咁咪攞出嚟睇咯。 系啦，咁啊，当然啦，佢又当时可能科技冇咁发达啦，又系冇相机啊，乜都冇啦，咁啊，亦都唔知最后系点啦。但系总之就佢哋又咁讲，咁去到咧1980年嘅时候咧，亦都有本书咁啊，叫《罗兹威尔事件》。咁佢入面咧都有一个咧土木工程师咧，咁佢都声称佢就话，其实真系喺罗兹威尔入面咧。是发现了一些飞碟形状的金属的残骸的，而且还讲到说见到外星人的尸体伏了在附近。 哎呀， 所以我们当时不是亚视的时候不是说有俄罗斯威尔外星人解剖事件，当然啦，那条片最后是告诉大家是假的啦。但是原来就是因为当时即是那个风啊，即是那个的报道啊吹到这么大的时候，所以就令到人家呢就会信以为真啊那条片。而因为他都有讲到形容晒那时见到那个外星人那个的样子啊，就是大概就是100-130cm 啦，冇头发的，好大个头，好大隻眼，好小个嘴巴，穿住咗一件紧身灰色嘅制服，正正就系我哋上个礼拜讲咪话外星人其实有几个唔同嘅范畴， 系 佢就系嗰个嘅小灰人， 唔同种啊，系啊， 系啦，佢就系小灰人嗰个款啦，甚至乎有人直情讲话，我见到啊有啲空军嗰啲人啊抬走咗啲尸体，同埋带走晒啲人添啊。咁啊，好快就又傳咗出去啦。咁當然啦，去到1997年嘅時候，就係啱啱就係羅茲威爾嘅飛碟即係墜落嘅50周年啦。而且佢哋頭先我都講6月24日就係佢哋嘅 UFO 日啊嘛。咁而美國軍方咧都選擇喺6月24日，97年嘅6月24日咧，就發表咗一份長達231頁嘅報告，佢解釋。當年其實真係咧攞嚟去試一啲核試用嘅氣象監測球嚟嘅咋，跌咗落去根本上就冇UFO 噶。大家見到嗰個嘅外星人咧，其實唔係外星人嚟噶，係只不過我哋攞嚟做飛行嘅時候彈跳嗰個測試，即係彈出嚟嗰個測試嗰啲假人嚟嘅啫，唔係外星人嚟噶。係啦，不過無論佢點樣解釋都好啦，頭先都講啦，冇人信 都要信係 UFO 啊。係 啦。直至到2013年，即系呢个嘅8年前啦，公共政策嘅一个民调咧，都话其实有21% 嘅美国人依然到而家都觉得，基本上罗兹威尔事件就系咧政府根本上就攞嚟 冚住， 系啦冚住嘅事嚟嘅。咁所以到底罗兹威尔事件咁究竟系真定假咧？到而家都。 不得而知，成日都有呢句说话噶嘛。 嗯、 但系原来呢个嘅罗兹韦尔事件头先都讲啦，就系、是、佢哋都讲话有啲嘅尸体，即系外星人尸体或者 UFO 嘅残骸，佢哋都收埋咗或者拎走咗噶嘛。咁究竟佢哋拎咗去边呢？咁佢哋拎嗰个地方，佢哋又 个尸体咪卖咗个去咩咯？今日。睇真啲， 睇真啲系啦，卖出去嗰度系咪咧？究竟属真实假咧？咁好啦，如果系嘅话，咁啊关头先所讲嘅 area 51区呢个神秘区， 啊系， 又有啲咩关系咧？ 五啊一， 系啦，同埋美国点解真系由嗰啲时代开始，佢哋嘅科技又真系咁发达咧？咁有好多唔同嘅传闻啦。所以一阵间咧，我哋咧十点半新闻之后咧，敏感时刻咧就继续拆解头先所讲嘅咁多样嘢啦。而家先听一。节十点半嘅新闻，咁啊，今日1月21号，暂时咧嘅出面气温就系20度，咁啊，相对湿度就系74%，咁啊，先听一节十点半新闻，转个头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新增7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3宗系本地感染，其中16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有40多宗，再多5座大厦要接受强制检测，当中2座位于强制检测范围内，分别系吴松街121号同渡船街7至10号，其余3座系葵涌安任村德任楼、蓝田丽港城第5座同旺角富荣花园第2座。在检测区域内的佐敦常安大厦一间护老院，一名80岁院友初步确诊，并无病征。多间医院共有4名护士确诊或者初步确诊。医管局再次呼吁员工要注意保持社交距离，暂时不要聚会。另外，明爱医院一名有长期病患的74岁确诊女病人离世，本港累计167名确诊患者死亡。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科学委员会建议，聚焦复星和 BioNTech 以及是亚斯利康两款的疫苗，并定出最优先接种的群组是院舍院友和职员，其次是医疗机构人员和其他有较高感染风险的必要服务人员，60岁或以上人士，第三是16至59岁长期病患者。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估计在农历新年之后开始，透过政府主导的疫苗接种计划为市民接种，目标是在今年内免费为大部分市民提供疫苗。他强调，政府会安排在全港18区设立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或者透过私家医院或者诊所为市民注射，并将相关的资讯发放给市民。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至少28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事发在巴格达中部一个二手衣服市场，当时有大量的行人，两名施袭者混入人群，其中一人扮身体不舒服，趁行人上前协助的时候引爆身上的炸弹背心，另一名施袭者在几分钟之后在人群中引爆炸弹，不少伤者情况严重，现场留下大量的血迹，有建筑物损毁。多架救护车到场，将伤者分别送到巴格达市内多间医院。当局派出安全部队赶赴现场，封锁附近主要道路，以防再有袭击。报道话，暂时冇人或者组织承认责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219点，升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58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6，瑞士法郎0.887，加元1.261，人民币6.463，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6.96美元，卖出1,867.73美元。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地区有烟霞。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十八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二十四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风势较大，天气转凉，随后几日早晚持续清凉。而家气温系二十度，相对湿度百分之七十四。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两位太太新翻嘅安全帽好啱你哋、啊， 我哋又唔系做地盘，要顶安全帽做咩啫？ 天气冻啊，戴顶安全帽保住个头暖粒粒啊！ 喂，唔系啊，哥仔，我怕耳仔冻啊，有咩好介绍啊？ 诶、哎，这个听觉保护器啱晒你啊，戴咗之后咧，你唔会再怕自己大声噶啦。 都话我哋唔系做地盘咯。 嗱嗱，你睇你条气唔顺啦，用呢个呼吸防护设备调气顺晒。 诶、哎，咁我全部都要晒佢啊！ 都话我哋唔系做地盘咯。 等人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职安短剧。 个人防护好重要，保障生命不可少。 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真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地方来的。这里捉点梦想，那里捉点梦想，就会变成一个展翅青见超新星出来的了。 是、哦、今集变出来的超新星是陈玉瑜。 有时入面美容房很忙，跟住就冲入去，即系帮啲美容师啊、哥哥啊，喺铺面就帮手执货、点货、上货，跟住就收钱。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嘅《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入面真系充满梦想嘅。 我系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到嚟繼續敏感時刻咁、阿敏大人頭先我哋都講就係 UFO 啦、外星人啦、羅茲威爾事件啦，甚至乎去到美國嘅 Area 51。 呢、這個好想聽，因為之前我去過一個旅行團，咁旅行團當中咧總會有一個團友咧好中意講故仔噶嘛，咁佢就係講呢個 Area 51啦，佢就話咧，哇美國有笪地方啊，就是、有個好大嘅窿噶， 係啊， 你掉咩落去咧？ 都会唔见噶、 失踪嘅咁样咯。 系啊，原来咧呢个神秘嘅地方，点解啲人觉得佢咁神秘咧？首先佢就叫 Area 51啦，咁一阵间讲下点解佢咁样嘅命名啦。咁另外嗰样嘢就系、是，原来喺地图上面都未必系见到 Area 51。咁当然而家即系科技， 我想问你 Google Map 咧，或者航拍机有？ 而家有啦，因为有啲外国嘅 YouTuber 曾经就话睇到呢个嘅 Google 嘅一啲卫星嘅图啊，特登 zoom 即系拉入去啦，就话见到有一个堪称系一个巨大嘅机械人。因为点解佢咁讲咧？因为其实 zoom 到入去嘅时候咧，就已经好蒙啦。咁、首先就见到好多嘅建筑有几栋建筑物啦，即系长方形啊，咁啊，可能打直打环咁样啦。咁突然间咧，另一个位咧就有一个好似人形嘅物体，即系一个机械人。嘅物体，咁佢睇翻唔同嘅日子嘅时候咧， 嗰個咁大型，因為佢嗰個大型嘅機械人係等於一個好似頭先所講長方形建築物咁大嘅 size 嘅喎。 嗯， 一陣間我睇下開唔開到上播嗰陣時俾你睇。咁佢就話今日譬如見到嗰個機械人當係打橫咁瞓喺度，即係伸直曬手手腳腳啦。第二日見到嘅咧就係嗰只腳可能變咗 Y 字形。 吓， 系啦，即系个身一样冇喐嘅，但系只脚变咗 Y 字形。跟住第三日嘅时候，即系其他日子啦，即系隔咗几日啦，佢见到嗰个卫星图嗰张相咧，个姿势又唔同咗嘅，咁样，咁佢就话有好多说法。 高达系嗰个 系啦，似唔似咧？咁 啦，系嗰个大机械人差唔多系 friend 嚟咧。 系啦，有啲人都会话，哇，系咪研究紧一啲高达嘅物体，大型嘅机械人咧？咁样，咁好啦，咁啊有好多唔同神秘嘅说法。头先问大人都话咧，曾经有团友都讲话嗰度啲嘢失踪噶，咁原来其中一个说法就话嗰度叫做咁啊百慕达三角洲，大家成日都听到啦， 系 我成日飞入去啲嘢，或者船入到去就冇咗噶嘛。咁佢就话啦，原来 Area 五十一呢个五十一区域啦，都堪称叫内华达三角， 嗯， 即系都系话有啲嘢入到去系会唔见咗嘅咁样。 我知道我知 系咩？ 赌场嘛，你入咗去咪啲钱而变咗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系啦，唔系拉斯维加斯，呢、這个系内华达三角一个 area。咁佢就话呢个系西南部嘅内华达州啦，一个嘅区域啦。咁佢就话一个偏远有沙漠同埋山区附近嘅嘢嚟嘅。咁呢一个嘅 area， 即系呢个三角地方咧，平时好少人去嘅啫，几乎冇乜人住咁滞。佢话根据报道咧。入到去有已經無數架嘅飛機咧，去到呢個內華達三角嘅時候，會離奇失蹤或者會墜毀嘅。咁佢就話最奇怪嘅事件入面最令人深刻嘅咧，就係2007年嘅時候，有一個美國嘅冒險大亨，佢叫做福塞特。咁佢就話咧，佢失蹤咗，因為佢喺2007年9月嘅時候，當時佢63歲，佢就自己一個人揸住一架嘅單引擎嘅飛機，飛到去呢個 area， 咁啊由農場起飛啦，飛下嘅時候突然間失蹤咗喎，咁甚至乎連係美國嘅民航嘅巡邏隊咧，進行咗1個月嘅地氈式搜查啦。都揾唔到任何一個飛機跌咗落地下，即係飛機墜毀嘅一啲殘骸啦，甚至乎連佢嘅屍體都發現唔到咯。咁所以呢度就成日俾人哋覺得就係話一個叫做內華達三角區啦。咁而呢個啱啱咧三角區附近咧。就是美國的軍事禁地 Area 51啦。咁佢就話頭先都講喺地圖上面咧，喺軍事地圖裏面，你會見到原來個沙漠中間有一個嘅乾涸咗嘅湖啊。咁佢就話點解會編做叫做 Area 51咧？咁問大人知唔知點解？ 因为佢系喺50之后，佢就喺呢个52之前， 即系1950年噶嘛，系咪？ 唔知啊，真系。 咁佢就话原来呢一个咧，只不过系跟住咧呢个嘅美国一啲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区域去编排出 嚟噶，唔系啊， 系唔系游编嚟嘅，系佢哋一啲嘅军事啊，或者有啲唔同用途嘅区域。咁不同用途嘅区域咁啱咧分到去嗰度咧，嗰、那个湖嗰个地方咧，即系神秘地区，就系啱啱有，譬如叫 Area 1 Area 二、Area 三，而嗰个地方咁啱就叫 Area 五十一，而仲要从来系冇任何名，佢只系叫 Area 五十一。咁原本咧喺军事上面，即系军方即系政府啦，长期都唔承认话有 Area 五十一嘅存在。咁啊，直至到咧去到2013年嘅8月嘅时候，即系其实唔系好耐噶咋，8年前啦。咁所以美国咧先至有一份嘅中央情报局嘅解密嘅文件，先正式承认其实系真系有 Area 五十一呢个地方，即系隔咗咁耐先。咁好啦，咁究竟呢个 Area 51有啲乜嘢？好多众说纷纭嘅，其中一个咧就系咧有一个研究咗好多关于51，即系 Area 51区嘅一个嘅编辑啦，佢叫 Annie。咁呢一个 Annie 咧就系有好多写咗本书。咁我本书又讲到点解叫 Area 51咧？佢就话原来起源系1950年代，真系喺50年代嘅时候，当时嘅美国总统啊艾森豪威尔咧就要求咧 CIA 即系中情局嘅探员，喂，帮我揾一个喺美国最偏远、最隐蔽、最 地方 系啦，冇人发现嘅地方，因为我哋美国而家要开发 嗰陣時當年啦，好勁嘅一架嘅偵察機，叫做 U 2嘅偵察機。咁佢就話要避開呢個蘇聯，即係當時嘅蘇聯啦，或者其他勢力要 check 到，唔可以俾佢哋 check 到嘅。 係冇理由我架偵察機竟然俾你偵察到㗎？ 係啦，所以要揾個最神秘嘅地方去研究呢樣嘢咁。咁於是咧，呢個 CIA 嘅情報局嘅探員啦，就揾咗一個符合總統嘅條件啦。那個地方就是剛才所說的內華達州的這個其中一個乾了的湖那裡。那為什麼會覺得那裡是神秘的呢？因為原來那裡已經是被當時政府分類了是測試核爆的區域來的。 哦、 所以就是了，如果你知道那裡有核爆測試，你會不會進去？ 當然不去 啦。對啦，根本就他就那個探員就知道根本上就沒有可能會有人夠膽進去引爆這個因為隨時會有炸彈引爆的這樣。那所以就選了那裡啦。那好啦。咁啊，呢一个嘅点解 Area 51呢个名又已经讲咗啦，有好多唔同众说纷纭嘅嘢㗎喎，就係点解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佢哋美国嘅科技咁发达呢？一首歌返嚟再同大家讲。 祈求是你带我从背地逃走，逃离人间恶语和骚动，这里只有你我和星空。你是何时紧紧靠近我？你是何时偷偷拯救我？在我掌心放了一颗糖果。人类为何都爱看天空，悲伤却都有一点伤口。生在这个凡人的星球，是否不配做天使的梦？你将你的翅膀给了我，带我穿越狼群和尽头，让我能够品尝片刻自由。战我人间只是天地的假方，人们何苦要活成笑我，活在执着对错的牢笼。是你帮我停下了蜃楼，是你叫我别害怕穿过，是你让我活得与众不同。因为你所以我爱上那始终，那是你牵着我最深刻的故事，最永恒的传说。如果是你，是我能够平凡生活。 刚刚听过的是五月天的歌曲《因为你所以我》。剛才讲到呢个神秘的区域 Area 51， 剛才就拆解了某些关于它为什么那么神秘啦。另一样东西呢，就是剛才我一开头新闻的时候都有讲过话，咦UFO 啊，罗兹威尔和这个 Area 51有挂钩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的。咁啊，美国呢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突然间嘣一声，啲科技好发达啦，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德国工程师帮他手，定是真的有外星人太空的外星人帮手呢？咁样 帮完你手，你仲要攞条丝去解剖 解剖，咁啊咩事呢？咁系啦，咁佢就话咧，原来咧即照估计啊，美国咧整体个战斗能力咧，佢系比其他堪称嘅假想敌咧，系加埋咧系多七倍咁多嘅。咁点解佢哋科技咁劲咧？咁啊有个传言嘅就话，佢哋其实咧就除咗头先所讲一啲侦察机喺个开发之外咧，有一啲亦都可能系佢哋想做出嚟嘅传言，因为有好多唔同嘅说法，好神秘，又真又假咁。因为咧其中咧就系佢哋咧开发剛才所講 U2 偵察機的時候，因為不想被那麼多人知道原來他們開發一部這麼厲害的偵察機，於是呢原來呢在那段時間呢經常都會有一些錯誤或者一些假的消息刻意地傳出來的、例如是什麼呢？1950年代的時候，他就有附近的市民就見到這架 U2 的偵察機的時候呢，防咁飛得好勁啦！咁當時嘅市民就會覺得飛機冇可能咁快咁勁噶嘛。 咁外星人嚟噶啦。 係啦，咁佢就寫信啦，寫信俾當時嘅國會嘅啲議員。我、見到 UFO 喎、但冇可能飛得咁快噶咁。咁於是咧，跟住中情局解密嘅文件就顯示咧，當時中情局咧就利用呢一個佢哋嘅誤會咧，就一直都冇出聲。系啦，俾人哋繼續覺得哇，真係有 UFO， 所以有啲人就話哇，係真係見到，有啲又話喂假嘅，因為原來只不過偵察機嚟嘅，咁究竟真定假咧？咁啊，當然其中有一個嘅説法啦，就係話佢哋喺羅茲威爾頭先所講啦，失事咗嘅任何 UFO 嘅殘骸同埋一個外星人，原來全部都帶咗翻去呢個 area 51，咁原來仲咩事呢？咁除咗頭先所講就係話嗰個年代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就有科技佢突然間發達啦，其中一個叫做逆向工程。咁原來逆向工程咧係乜嘢咧？咁就原來當年咧即係有一個其中咧就話負責分析外來軍事硬體嘅一個嘅工程人員。咁例如佢就會係譬如法國研發啲武器啊，或者英國人製造一啲垂直嘅升降嘅戰鬥機啊，呢啲嘅情報咧，佢哋就會攞咗呢啲嘅硬體翻到去佢哋自己嗰度，就慢慢喺度睇，慢慢喺度睇佢製造， 拆咗佢。看你怎整的， 是啦，跟住就用在自己的军事的科技上面。咁呢一个就叫做逆向工程啦。 即係拆解啦，即係如果順向咧，就即係話我由零咧就建造一個新係啊，咁如果調翻轉咧，就係攞人哋啲嘢拆開去。咁所以咧，喂，我哋有啲手機啊，佢係即係唔鼓勵。並且是不俾你換電的， 係， 即係你一定要拎翻佢個廠度換， 係， 係，咁呢個其中一樣嘢就是避免嗰啲逆向工程咯。 哦，咁唔怪之。咁勁啦，某啲 咧你見到佢又唔入水又唔成啦，其中一樣嘢當然係希望可以防水啦。另外就係根本唔想你打開嚟睇， 甚至乎佢直情電都唔想你換，因為之前某一個好勁嘅品牌就直情話啲電就死咗之後就死咗噶啦。大家以為佢就話攞咗想你買個部新嘅手機嘛，一年兩年到，原來可能係咪有機會都係咁樣咧？唔想人哋攞佢科技，所以佢就咁樣做咧。 拆咗佢，你咪知佢係點搞咯。 係咁好啦，咁啊，除咗呢個逆向科技嘅逆向工程啦 ，reverse engineering。 明係啦。咁除咗喺呢個頭先所講啦，喺唔同敵國啊或者其他嘅地方嗰度拆人哋啲嘢之外咧，佢哋都同樣地用咗喺呢個頭先所講啦，執到一啲嘅UFO 嘅殘骸啊嗰度就攞翻嚟，就跟住之後就去研究。因為點解咧？其中有一本書咧入面有講嘅，就話呢個工程人員咧就喺羅茲威爾失事嘅現場攞咗一啲超級嘅複製品，咁入面包括係乜嘢咧？一塊超強嘅金屬織料，咁啊，應該有啲人就話啦，個説法就係外星人嗰件好緊身嗰件銀色嗰件保護衣。咁之後因為點解會話覺得係 嗰件係咪刀槍不入噶？ 係啦，咁原來咧呢一個保護衣咧之後俾人哋話就話攞嚟傳聞啊，變咗做防彈衣。 系 啦，嗰、那個物料即系點樣去研發咧？咁樣，因為軟淋淋以前硬骨骨嗰啲噶嘛，同埋冇乜嘢，冇乜防彈嘅嘢。跟住好啦，另外一樣嘢就係佢攞咗一個似乎會發出一啲紅色光嘅一啲管，即係一啲管道。咁呢一個管道之後咧，就話堪稱俾人哋攞嚟研發咗做外科手術嘅一啲管道，又或者甚至乎係其他某一啲嘅武器。咁另外啦，佢哋再喺外星人嗰度咧就揾咗條束帶。咁呢條束帶咧，就係有人就話啦，係咪攞嚟傳送思維或者控制外星人個飛船嘅一啲技術咧？咁亦都有人就之後啦，就堪稱呢一個係纖維光學技術， 纖維 光學技術係啦。 藍藍米咧， 唔知藍藍米啦。咁跟住另外啦，佢亦都話咧，再揾到一個嘅玻璃管，即係包住咗一個玻璃管，就話應該係外星人用嚟傳遞信息嘅。另外仲有一個晶片，呢、這個晶片就係話喺任何人或者任何地方，喺漆黑嘅環境，佢哋都會睇到啲物件。跟住之後啲人就話啦，呢、這個會唔會就係我哋平時見到嘅夜視鏡？ 哦， 係啦，因為佢就話揾到呢幾樣嘢。其中頭先所講晶片，啲人就話會唔會就係而家嘅研發咗夜視鏡咧？咁啊，譬如就係一啲嘅光學嘅技術咧，一啲防彈嘅材料咧，甚至乎係一啲先進嘅雷射武器等等嘅。咁呢啲咧，亦都係頭先所講堪稱啊一個傳言啊，喺呢個 UFO 入面揾翻嚟嘅一啲殘骸，再用呢個逆向工程研發出嚟。所以美國就个科技点解会突然间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咁劲呢？ 着我梦太多，探身远山。 发散。我发觉每一张纸每段痛苦亦无间， 今日咧，我哋啊，礼拜四晚敏感时刻咧，讲嘅题目就系讲啊 Area 51。咁啊，头先都讲啦，美国政府咧喺2013年嘅时候都承认咗呢个嘅 Area 51，不过就冇讲到佢到底系咪真有外星人嘅生物。如果有，你又真系接唔接受呢个事实，定系你觉得系噩梦呢？啱啱听过系陈建安嘅《噩梦经》，11点钟，拜拜。